السلام عليكم. إلى الله. بل تاریخ الله أكبر. Thank you. 北京。 哦，哪家的工作呢？ 什么？什么？ Oh, my God. 那个是蛮多的。 Oh! عليهم. الله الله الله الله الله Thank you. you Yeah.